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天呢，老师问同学们，一只画眉和一只鹦鹉放在一块儿，怎么分辨呢？一位淘气的同学还不等举手就回答了，老师，鹦鹉旁边是画眉，画眉旁边是鹦鹉。轻松幽默的情景短剧，让人开怀的相声小品，一切尽在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小何两口子呀，到补习班旁听了一节课，不但没听出老师教学的好坏，而且呢还让班里的同学逗得笑了场，所以小何和佳佳还是不放心。这不刚吃完饭吗，俩人就围着欢欢又问起这个补习班的老师怎么样。 欢欢，你们班的同学都像你这么活泼淘气吗？ 我算活泼吧，那淘气的也不算多，就那么三组有七八个吧。 别跟我贫，问你正经的，那他们淘气的时候你们老师不生气？ 是啊，你们老师生气了不发火啊？ 老爸老妈，你们一点儿都不懂，补习班的老师怎么会发火呢？我同学说了，老师要是对同学们发火，那不就没人去了吗？老师们可就要失业了。 那也不能不管呀。 那你们老师就没有生气的时候？ 有啊，我们测验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老师啊就特别生气。 那老师是怎么教训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呀？ 上上个星期，老师就在班里很生气地说，成绩不合格的同学来参加补考，再考不合格试试看。 后来都合格了吗？ 没有，还是有三个同学不合格。 老师是怎么罚他们的？ 老师非常生气地把他们三个叫到办公室去了。 啊，不会动真格的了吧？体罚学生可是不行的。 哪儿啊，老师是给他们三个单独补习呢。老妈，您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本来是关心儿子，还让儿子给误会了。不用说呀，佳佳这心里肯定不好受。不过让他们俩人安慰的是啊，这个补习班的老师确实是负责任的好老师。当然了，学生做错了，做得不好，你该说还得说，该训还得训。有句古话不是说吗，玉不琢不成器。下边咱们再来听听贾伦、连春建和杰盖一起说的相声《新训徒》，听听他训徒的方法对不对。 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重的父母， 没错啊， 尤其成年人 啊。 但是我们跟这些成年人还不一样。 怎么呢？ 我们是三重的父母。 对，我们又多了一层啊，这个师父和师母。 没错、我给您得介绍 啊， 连春建的师父、 嗯、 就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丁广泉老师。 对，人称洋教头嘛。 哎呦，交了很多的外国朋友 啊。 哎，对了，您是什么品种？ 我是，不是这人有问品种的吗？ 不就是您是哪国人？ 这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我是地地道道的 啊， 中国人。 中国人。 对， 经常的上您师父家里去吗？ 没事就上我师父家吃饭去， 蹭饭去。 他会做呀。 哎，一说他们家吃饭想起来了， 嗯， 丁老师那儿吃饭热闹极了。 没错。 哎呦，一个大圆桌， 嗯， 各国朋友团团而坐。 哎， 外人都不敢推门， 嗯， 推个门一看能吓一跳。 怎么呢？ 以为六国会谈在他们家举行呢。 至于的吗？ 哎呀，外国朋友哪儿的人都有， 各国的都有。 要说丁老师也不容易。 怎么呢？ 哪国话都得学上几句， 见着哪国学生就得说哪国话。 那天看见那英国学生了、 啊、 人丁老师张嘴就是英语。 他怎么说的？ 怎么天擦黑了你才来啊？ 不是，这是英语吗？ 学生太多教不过来， 这倒是实话， 对不对？ 是，这个学生很多， 没错。 所以我有时候没事也帮着我师父教教这些外国的学生。 对， 我也教教他。 对对对， 我是大徒弟嘛， 大师哥嘛、 嗯、 有时候也带着这些学生， 没错， 非常的有成绩。 哎， 就他带出这些学生来， 嗯， 参加全国相声大赛没有一个拿奖的。 可不是，我听这话你不像夸我呀。 我凭什么夸你啊？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 就你还教学生，还带徒弟， 看不起我。 本来就看不起你。 什么？他还教人家呢？ 这不是抬杠吗？ 怎么了？ 你不是看不起我吗？ 对啊，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了。 带来了？ 对， 掏出来我们瞅瞅。 掏出来 相片。 我把真人带来了。 真人都给带来了？ 对。 那你得告诉我们大家他是哪国的朋友。 您先甭管他哪国朋友， 嗯， 就我这个师弟 怎么样？ 哎呦，我跟你讲，那身材 哦， 别提，魔鬼身材 哦，那么漂亮， 那皮肤 啊 跟缎子似的， 呵， 就那我告诉，想看吗？ 想看啊。 真想，大家想看吗？ 怎么样， 掌声热烈点，我把他请出来好不好？ 这么着的，你把他请上来 啊， 请上来我们大家观看一番。 我请你的啊。 好吧， 我说盖儿， 等会儿，等会儿， 盖儿，哎， 叫什么？ 叫盖儿。 盖儿。 对， 请吧，请吧， 请啊。我说盖儿，哎，降蹦蹬上。 怎么样？ 我的妈呀！ 我教的。 你等会儿吧。 嗯， 这也是你们煤矿文工团的吧？ 你什么意思？ 您说这一脸色跟他那团体有点靠啊，这是。 少来这套 啊！ 这是喀麦隆的朋友。 喀麦隆的朋友。 对，埃托奥是他表弟。 真的？ 那当然了。 那我可以跟他聊会儿天吗？ 当然可以了。 真的 啊？哎， 我跟他聊会儿。 你先别着急啊。 干嘛？ 给您提个醒儿。 啊！ 别看他是外国人 啊， 对中国的文化非常了解。 哦。 跟他聊天别聊太深的。 为什么呢？ 到时候有点什么问题您回答不上来，省得寒碜。 哦，为我着想。 哎， 您放心，就跟他聊点家长里短的， 别太难了。 不会太难。 您来， 我过去 聊聊。 我跟他聊聊。不是那个，哎，你让他把那手放下来行吗？别把孩子累着。 我怕累着。 累着。 啊，我说盖儿，欧了。 你话还挺听话呀。 那叫这是规矩。 哦，我开始聊了。 聊两句。 你好。 你好。 你等会儿。 嗯。 他怎么这么大劲呢、啊？这个。 他练过。 练过， 对， 离他远点吧。 嗯， 你好， 你好， 不用施这么大礼，您往边上点站啊、嗯。那个来了，哟，他能说话？ 废话， 活的， 死的就臭了。 我还跟他聊天，我再聊两句。 是少废话， 跟谁来的？ 跟我师哥来的。 你说 说多好。 你师哥是谁呀？ 是那个东西、 我不是，那不能说是东西。 对了，不，他不是东西。 哎，这也不对，不是东西也不对。 他是东西。 是东西也不对、你不能这么说。 不，你是不是东西啊？ 有你这么问话的吗？你就行了，你别这么说了，你就说跟他来的就行了。他 行，我 跟他 问 你，你瞧你问这问， 我不问他这个了。哎，那个你叫什么名字呀？ 杰盖。 我怎么像吃那螃蟹似的？杰盖 不是，是杰盖。 杰盖， 敏捷的捷。 哦，那盖呢？ 锅盖的盖。不是， 还是蒸螃蟹的。 不是，是盖世无双的盖。 好名字， 按北京话也就是盖了帽的盖。 他连这都知道、 北京土话都了解， 有点意思。 那当然了， 还得跟他接着聊 聊吧。 那个今年多大了？ 35岁。 35了。哎，你是属什么的呀？ 属螃蟹。 哎，12属性里没螃蟹。 是你刚才说了， 我说什么你就属什么呀？得了，我别问他这，咱问点别的。来咱们中国这儿几年了？ 有6年了。 6年了。 哎， 今年要是6年，那到了明年就是 5年了。 坏了，他往回数啊。 对呀、 怎么还对了？ 他那意思就是人越活越年轻。 行， 今年6岁5岁就往下哭了。 你别解释了，我还。 你问吧。 哎，我好好难为难为他啊。那个 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我爱看电视。 他就这爱好。 我不没问你，你别圆圆，没听清楚吧？我再问你一遍啊，问你啊，在哪儿高就呢？ 啊，我爱看北京卫视。 一看北京卫视，他不换台，就爱看那北京卫视。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漏了 没漏？ 漏了 没漏？ 让我给问漏了。 你怎么给问漏了？ 你看我刚才一开始见面我问他了 啊， 我说你来了，他说来了， 这多好。 对啊，我问他多大了、啊、他说35。 没错啊。 我问他跟谁来的、 啊、 他说跟我师哥来的。 这说的对啊。 后来我说难为难为他 啊， 我问他你在哪儿高就呢 啊， 他跟我说我爱看电视。 他就这爱好啊。 你没听懂啊？我问他在哪儿高就呢，他跟我说我爱看北京卫视。 他那不换台呀。 你也是糊涂虫吧？ 我怎么是糊涂虫呢？ 我问他在哪儿高就呢、 啊、 他就回答我爱看卫视，爱看北京卫视啊。 你脑子进水了？ 没有啊。 你糊涂了。 不能啊。 你说的这是中国话吗？ 不是啊。 啊，不是。你怎么说呀？ 谁说的呀？ 这大伙儿听见了，你这不刚说的吗？ 不是我说的。 谁呀？ 是你们家盖儿说的。 不可能。 嗯，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你烫着了吧？ 他不可能回答这问题。 怎么会不可能？你看他在这儿，你问他呀。 我问你听着。 你可以问 他。他怎么能说出这问题？ 你问他，你问他。 我问你听着啊。 你问， 听着来，杰盖。过来我问你啊。 啊， 你要听明白了再回答，咱不能给师傅丢脸，也不能给我丢脸啊。 没问题。 听我开始问了啊。 你问吧，你问。 你叫什么呢？ 杰盖。 错了吗？ 往下问。 今年多大了？ 35。 往下问。 来中国几年了？ 6年了。 往下问。 杰盖，听清楚了再回答，明白吗？啊，注意啊，你在哪儿高就啊？ 我爱看电视。 耶， 不是你耶什么呢？不，人家没听明白，我再问， 啊、 我再问， 啊、没 听明白了再回答。你在哪儿高就啊？ 啊，我爱看北京卫视。 哈哈，完了完了完了完 了， 杰盖，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的，你摔的是啪嚓啪嚓的。你知道你回答，你不知道你问问我呀。 我知道啊，我爱看北京卫视。 错的，这答案是多寒碜呀。你弄明白了啊？你跟师哥问问，请教请教。那问你啊，在哪高就是看电视吗？能这么回答吗？记住了，以后有人问你在哪高就，就是问你坐在台底下哪个高个的是你舅舅。 你就这么叫你师弟啊？啊，你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啊，你这是给你师父丢脸，知道吗？啊，你这是破坏两国文化交流，知道吗？啊，你这是啊，你喊什么你？ 我知道你就这句。 什么这句啊？糊涂虫，待着。你别说话了啊，盖儿，过来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有功夫多上丁老师那儿去学习。 哦， 啊，别跟他学，他教不出来你。就算丁老师没时间，你可以上我这儿来呀、啊，我可以教给你呀、啊。听我告诉你，问你在哪儿高就呢？你不能回答说我爱看电视，爱看北京卫视，这都不对，更不是你那糊涂师哥告诉你那个台底下哪个个高的是你舅舅，这都不对。问你在哪儿高就呢，就是问你结婚了没有。 走，你溜达溜达去，拿我们这杰盖开涮是怎么着？ 我猛着了。 了吗？ 不是，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啊？ 知道你那告他呀。 哎，杰盖问你啊，问你在哪儿高就啊？ 啊， 就是问你啊，在哪儿上班。 哎， 告诉你就爱了，你不是拿人开心吗？你算了，你别跟他聊了，还是咱哥俩聊会儿吧。 咱哥俩聊， 你这待会儿我们聊会儿啊。 好， 我们俩聊会儿天啊。 行， 那个最近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可有一段时间了。 老爷子老太太的身体都…… 哎呀，谢谢您惦记着，硬了。 哎，对了，正格的老爷子今年多大了？ 你问 35。 问你了吗？问你了吗？人家问我呢。别说话。不是，你这话问的也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问老爷子，你怎么能问多大呀？ 那我应该问什么呀？ 你得问他高寿啊。 哦，老爷子高寿了？ 对，这么问就对了。 台下坐的那高个子是我舅舅。 这句记清楚了。 问你了吗？ 不，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我们俩这儿聊天呢，你怎么老搭茬啊？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教我的。 谁教你了？你给我站这儿。站这儿，不许你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说话。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就说我不让你说的，记住了吗？你说我愿意不愿意带他出来？一出来你看看，老接下茬，你接就不是厉害。 消消消消， 别让我生气。 外国有人，外国有人，态度好点。 你这就行，那咱们聊吧，别理 了。咱俩聊。 你让我生气，下回不带你出来了。 哎，对了 啊， 那个老爷子，我听说退休了。 对， 老人家退休之后还不甘寂寞 啊， 又找了一个 啊。 不是那工作。 对对对，给人看看传达室。 哦，对对对，哎，前两天我还真看见老爷子了。 在哪儿啊？ 就在你们那街心花园那儿。 哦，那是他在那儿遛弯呢。 对呀，大老远一看我老爷子、 啊， 我赶紧打招呼。 嗯， 我说那个大爷您好啊。 他说什么呢？ 老爷子没理我， 那你走近点。 是啊，我紧走几步、 嗯， 我离着近了。 啊、 我说那个大爷您好啊。 他说什么呢？ 老爷子还没理我。 那你再走近点，大点声。 是啊，我走到跟前、嗯、一拉老爷子这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这回他说什么呢？ 老爷子还没理我。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呀？ 你不让我说话， 去你的吧。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要说这师生之间的关系啊，也老是在变化着，学生表现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老师的态度多少都会发生变化，而老师对自己亲切和严厉的时候，学生对老师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欢欢从表哥家回来，不知道受什么影响了，开始对一直很喜欢的老师啊产生了负面情绪，这怎么回事呢？ 怎么样，去表哥家玩得高兴吗？ 玩得挺高兴的，表哥呀还教会我不少道理呢。 哦，表哥都说什么了？ 原来我们老师一直都在诈骗我们。 什么诈骗？这是你表哥说的？ 表哥给同学打电话的时候说的，他说这次考试老师要是让他们不及格，那就是犯了诈骗罪。 瞎说，哪有这样的，老师考学生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怎么成诈骗了？ 让我想一下。嗯，哦对了，表哥是这么说的，根据刑法，凡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则犯诈骗罪。 别听你表哥瞎说，他那是在和同学开玩笑呢。 可我们老师真的威胁过我们班的同学。 是吗，儿子？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他怎么威胁的？ 嗯，他对小虎说，你要是第二次补考再不过，就别考试了，回家烤红薯去吧。 那是老师恨铁不成钢，比较夸张的那种说法，还不是为了让小虎好好学习吗？ 我还是喜欢莫小贝的老师。《武林外传》里莫小贝把老师的书毁了，可老师不但不生气，还很看好他呢。 这是宋代的绝版书啊，那上面还有王安石的题注呢。 要赔多少钱？俺们赔。 哎，你赔？ 我能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这个孩子，我一定打他半子。 哎呀，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一个问题，这小小孩子竟敢打破陈规，这份胆识和魄力啊，确实难得可贵呀。 先生，你是不是给气糊涂了？ 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吃饭。 都知道前朝的吕知府吧？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知府有一个孙儿，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八岁熟读四书五经啊， 是七岁。 这孩子小的时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哦、 啊。可是你们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您说，您说， 穷的呀，连饭都吃不上了、哦，把祖上的家产全都给变卖了。 哦，迟早要赎回来。 先生，小北这个孩子跟一般的孩子确实不太一样。 我知道，孩子嘛都要管教，不过如果管教的太严喽，啊，给管傻了、管死喽，那不就成了知府的败家孙儿了吗？ 刚刚您听到的这是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精彩片段。因材施教啊，也得讲究方法。太过放松的教育方式，大多数的时候都行不通。有一天，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发现一位同学用调虎离山造了个句，说考试的时候，教导主任忽然把老师从教室叫出去了，这叫调虎离山。很显然啊，这调虎离山用错了，小朋友可别跟着学啊。今天咱们小何家的事儿啊，先听到这儿，时间也到了。为您送上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小时候》，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苗圃，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小时候，常常望着窗外的天空，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不知该要往哪走，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无力再逃脱，眼看着时间流走，想回到小时候。 I wanna stay or stay away。